究竟乜嘢系潜意识？人有冇灵魂噶？社会上咁多奇形怪状嘅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系咪有得解释嘅咧？啲人话已经系科学同埋灵性结合嘅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系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里面告诉你们。 第三节，今晚第三节的阎王解读片，就在休息的时候，其实我都是继续去做一个就是一个思考，就話其實呢一個情況喺中共管治嘅歷史裏邊咧，其實有任何嘢可以借鑑嘅咧？我哋發覺咧係冇嘅，即係如果我哋用天朝去比喻中共咧，天朝都係一個新形式嘅天朝，一個係現代21世紀嘅一個異數嘅天朝，即係當然佢有啲嘢同以前嘅，譬如大清帝國啊、大明帝國啊嗰啲專制君主咧，喺雷同同相似地方，但係係唔會一模一樣嘅，因為喺過往嘅專制時代咧，中央政府咧就係由天子一個人話咗事，咁佢亦都冇一個機制咧，係去去即係將個權力制衡咧，然後有第二啲嘅方法去選擇一啲地方嘅官員。咁至於喺中共建國，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到而家，佢哋有冇一啲嘢可以參考？亦都係冇嘅，因為根據咧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同埋香港所謂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呢一段歷史嚟講咧，佢哋係即係佢會 sell 一套，即係推銷一套嘢俾一啲仍然唔走或者當對香港有希望嘅市民，有啲人叫佢哋做港豬，但我覺得呢個唔應該咁講嘅。總之就仍然選擇留低喺香港一啲市民，佢接受個現實，佢哋係被推銷咗一啲乜嘢咧？嗰啲嘢就叫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一個咁嘅運作模式咧，有一部分咧就不是新鮮，但亦都有一部分是新鮮嘅，因為我哋已經喺《炎黃解讀片》呢個節目都講過啦，即係當鄧小平當日處理西藏問題，同埋點樣係藏人自藏，直至到解放軍武力侵佔西藏之前咧，喺嗰段時間咧，佢哋係名義上咧係答應咗藏民咧有一個自治嘅，咁呢一個嗰、那個。所謂17条，即係佢裏邊嘅應用咧，其實同呢個香港特區嘅設立係有類似嘅地方，同埋當日葉劍英向台灣伸出橄欖枝，就話其實國民黨所統治嘅中華人民國所統治嘅台灣省咧，係可以兩岸咧可以統一，同係大陸咧可以大家達成一個統一嘅理想。但是呢，我們就會有一國兩制的，你甚至可以保留你的軍隊。那葉九條裡面也都有一些東西呢，可能應用在香港特區那個建構那個制式那裡。但是很明顯呢，就是香港是不同。香港不同的地方在哪裡呢？就說由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呢，他們建立了一套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的一套西方式的管治架構，而呢對管治架構在80年代引入地方嗰個區議會的選舉同埋地方行政，去到90年代引入部分的直選的立法局議員之後咧，香港基本上是一個政治上咧係自由同埋走緊去一個民主化的路程，雖然嗰個路程咧係走咗好少一步。咁所同埋佢一個開放嘅社會，而有一個 同西方或者一啲自由民主體制裏面所運作嘅傳媒係好相處嘅地方，同埋香港嘅人咧係習慣咗用外邊嘅方法嚟睇同埋處理一啲政治啊或者經濟嘅事務，所以咧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仍然留喺香港嘅人咧，佢哋接受咗呢個港人治港、一國兩制同埋高度自治咧，佢哋相信咧最少有50年嘅時間咧，香港嘅政治制度咧係維持原本的自由開放，甚至是一步步走向民主，因為基本法裏面是承諾了最終有雙普選的，就走向一人一票的一個即大家可以認可的真正的民主選舉。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香港的例子是不可以即香港的情況就不可以用以前的任何中央管治或者中共管治的例子去做一個比較，即使他是想用那個方法，因為為什麼呢，就說如果西藏最後他可以用武力解決，然後令到即班禪喇嘛還俗，令到他消失於人世，還有可以自己用任何方法做一個金瓶制簽，然後就選一個他們心安理得的一個轉世靈童做新的班禪喇嘛諸如此類而是罔顧那些藏民或者那些西藏的僧侶的自焚，這些東西呢在那個西藏的情況可以做，而在台灣來說，台灣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行政體，它本身有自己的國家軍隊和憲法，有自己的貨幣，根本就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而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場內戰根本就未曾有一個真正的和解，所以在這樣前提之下，台灣本身的所謂台獨的訴求是一個反國民黨的訴求，是台灣內部的問題為主，而台灣和大陸之間的關係和香港和大陸的關係亦都不能比較，在這個情況之下就說如果香港人相信这个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仍然继续维持的话，他们的怨气和反抗的情绪就不会那么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个特首的选举就可以顺利地进行。其实我们看到一件事，就说如果用一个字去形容中央怎样处理由97到现在的政制改革呢，那个字叫做拖，就是说08有直选，我冇；12有直选，冇。OK， 拖到去2014年有直选，不过呢个直选咧就会喺一个咁嘅框架之下，喺831嘅决议之下，喺当时嘅绿皮书公布嗰个精神之下，即系法官都要爱国啊，诸如此类啊，全部曲解咗呢、这个基本法。扭曲了基本法，违反了基本法，还有呢僭建了由三部曲僭建成五部曲，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我们就会给一个政改，就给你一人一票去选一个你选之前已经其实没有选择的一个这样的选举，而香港的人呢透过我们民选的民主派议员呢就说给中央政府听，我们不接受这件事。所以呢这个天朝和香港的角力这个这样的例子呢，到现在为止呢，在中共的管治里面是独有的，即是西藏、台湾或者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比较。但是作为天朝呢，如果我是天朝那个负责的人，即是现在的习近平总书记或者习近平国家主席，他的想法呢，他当然不会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他的想法就是说他的威信怎样建立，他想中国实现一个什么的所谓的民族伟大复兴，所以他现在见到一件事，就说香港人似乎挑战他的权威，如果曾俊华当选，他会有最大的即是史无前例的高民望，而这个高民望呢是对他来讲是枕食不安的。好了，讲到这里呢，其实我都未曾讲为什么这个曾俊华的高民望会是习近平视为一个威胁。那就或者呢，我们帮我们使不使休息一阵。 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香港人討厭呢？又拆開講啲，有一個俾人稱為文記，但係我覺得亦都唔好用啲咁嘅名詞嘅一個專欄作家叫屈榮賢，佢咧就話嚇、啊、你哋嗰啲反建制嘅人，好似譬如話羅冠聰，佢話民間咧就對呢個曾俊華好，唔係對梁振英好不滿，咁咧佢話你嗰個民間同我嗰個民間唔同喎、哦，我哋好讚賞啊梁振英、哦，我哋好唔捨得佢走喎、哦，好想佢連任喎、哦，咁其實亦都係嗰句啦。而家臨近聖誕節，如果你相信有聖誕老人嘅存在咧，你就會覺得其實民間咧都有一部分好多嘅人咧係好懷念或者好唔捨得或者好中意好尊敬好喜歡梁振英嘅管治嘅。我想梁振英的管治的特色就是说令到建制里面都呈现大分裂，还有一些自称建制的人呢，他们是非常之对他不满和敌视的，包括这个自由党的名誉主席田北俊先生，因为他是主动第一个在建制里面的人，或者有些人叫他做建制的坏孩子，他就是提出 ABC 的。咁自由黨咧曾經喺即係喺張宇仁出嚟高調講嘢之前咧，公眾嘅理解咧，自由黨就 A B C， 即係話喺建制裏邊咧，亦都其實自由黨同阿梁振英嘅關係相當之差。譬如話自由黨嘅黨慶咧，佢可以自己唔去啦，同埋叫所有嘅主要官員唔好去，即係喺咁樣去對待一啲佢有私怨嘅建制黨派咧，依樣嘢就係罕見嘅。咁另外咧，即係所以咧，屈榮賢所講嘅民間咧，應該係一個你相信有聖誕老人存在，先會相信有呢個民間嘅。因為我哋睇到咧，就話大部分嘅人，無論你政治立場如何，就係對呢個梁振英咧，都係恨之入骨。呢個係一個基本嘅客觀事實。咁而我哋要下一步就講，點解梁振英嘅民望會咁低嘅咧？我哋相信咧，即係。任何嘢都唔係得一個原因，即係梁振英嘅私德，即係包括佢自己有僭建啦，佢喺呢個西九個設計方面咧，有一個利益同埋不透明嘅可能性存在啦，即係話係違反咗公義啦。另外就話佢收咗5000万，或者根據啊呢個白宮發言人講係。400万英镑，不是每5000万港纸，即是收了一笔钱，而一笔钱是没有申报，当然现在就没有人调查他，暂时这几样东西包括在横州事件里面的高调介入还有一些所谓摸底的情况出现，还有将那些责任是推卸了给这个其他的官员，例如曾俊华等等，咁呢啲咁樣咧，當然係令到啊梁振英嘅嗰個民望好低啊，即係會低啲。但係呢個係咪唯一主要嘅原因係梁振英嘅民望偏低咧？咁我覺得咧，另外仲有一個同樣重要嘅原因，令到喺歷史上咧，即係任何即係主要嘅政治體啊，包括香港同埋其他嘅國家或者地區。都未曾試過有一個主要的係最高領導人咧個民望係低得咁緊要，而仍然在位咗咁耐嘅。咁呢個咁嘅罕見例子係點樣形成嘅咧？呢、這個咧主要就係因為佢堅定不移咁樣執行一啲，起碼被視為堅定不移咁執行一啲中央嘅強硬政策，譬如話佢喺打壓港獨方面啦。在當日2014年佔中出現變數的時候，市民有一些反抗的活動，但是那些主要是和平的活動和非暴力的活動的時候呢，是主動地提升那個防暴的措施，去到87枚催淚彈和一種鷹派的作風，同埋喺或者之前咧，2012年喺反國教嘅時候，佢對中央嘅路線嘅緊跟啦，即係長話短説咧，梁振英俾香港市民嘅感覺，無論你係咩政治立場都好咧，就係話佢令到香港人 對中央有一個非常大的抗拒，同埋佢喺執行中央一啲路線嘅時候，係缺乏一個外交式嘅手腕，缺乏一啲圓滑性。講得唔好聽咧，就一方面咧就係、是、即係可以話佢係陷中央於不義。當然，中央嘅利益，即係或者中共嘅利益，係咪等於香港嘅利益咧？呢樣嘢咧，我認為唔係嘅，因為大家之間咧係有個分歧嘅。如果冇呢個分歧，就唔會有咁多年嚟嘅爭拗。呢啲嘢唔可以係梁振英一個人去承受。但係事實上咧，就梁振英喺當中央嘅利益同香港嘅利益出現一個分歧嘅時候咧，佢係義無反顧眯埋眼咁仲站喺中央嗰邊，起碼俾人嘅感覺係咁。同埋佢喺維護中央嘅利益之下咧，佢用一啲粗暴嘅方法去打壓香港人嘅反抗聲音，係因為咁樣，主要係因為咁樣而佢造成一個超低嘅民望，呢個係歷史所僅見嘅。呢一樣嘢咧，如果曾俊華是一個 yes man， 如果曾俊華是跟其他的局長或者司長一樣做一個順服的羔羊，曾俊華的民望就會很低的了。但是因為曾俊華是一個獨立的人，即是他思想上是一個獨立的人，在有限的空間之下，他在過去那三年多四年大部分的時間，他都是有意無意咁話俾香港人聽，其實佢嘅諗法咧，同佢嘅上司咧有好大嘅分歧。咁我諗最經典就喺南橫州嘅記招裏邊咧，曾俊華用一啲好即係好有智慧嘅講法，突然間轉咗做英文，就話 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好似嗰陣時係用英語發言啊、，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it， 即係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曲直之間呢、任何不相信有聖誕老人存在的人呢都知道曾俊華意所何止，即是說呢曾俊華的高民望建築於他的一種抗命的精神，而這種抗命的精神呢，因為他有很高的智慧，所以他維持到現在呢都沒有任何藉口可以被、梁振英呢是一腳踢走的。咁而佢係忍辱負重，去到今日擺明居馬咧，就係話佢會協助呢啲咁嘅高民望，同埋香港人信任佢係能夠做一啲同六八九梁振英嗰個做法係唔同嘅方法去處理中港嘅關係，去處理特區同埋中央嘅關係。以維護香港的利益出發，所以他有這麼高的民望。那這一件事，如果從習近平的角度來說，萬一他真的當選，不要說萬一，即是總之他真的當選的時候，習近平就會覺得這個是非常大的威脅了。但這一件事呢，還加上呢，就是說、我這個週末裡面的理解呢，就是說如果他入得閘的話，他不只是當選，還是一定是高票當選，因為1200人裏面所能夠控制的呢是一個相對的少數。這個相對的少數是多少呢？我們不知道，但是這個相信呢是少於500的，即是說建制裏面有一部分的人呢，他如果有曾俊華在這裡，他們就會義無反顧投票給曾俊華，而這一班人呢就都肯定呢是不會投給任何一個民主派的人。但是民主派的人呢，當是沒有其他的選擇，而是要想有一個代表香港人的利益的人當選呢，即是曾俊華的話呢，就剛才上幾節都講過了，那個票數呢會去到不只是過半數，而且是一個大比數，即是我們推算呢會是一個800或者以上的一個票數。如果曾俊華入閘咧，根據呢啲人嘅分析咧，呢個係一個必然嘅現象。而呢個必然嘅現象咧，就係建立喺梁振英因為緊跟中央路線而係離棄咗香港人呢一個情況嘅反面嗰度。 如果呢樣嘢成為事實咧，習近平咧就會覺得佢自己受威脅。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嘅習總書記、國家主席，佢唔係用呢種思維嘅話咧，即係你行一步，我又讓一步嘅時候咧，其實係唔會有問題嘅。因為所有投票或者可能會投票俾曾俊華嘅人咧，佢哋其實係想維持翻一個真正嘅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係其實佢哋想要翻嚟嘅局面咧，就係一個1997年去到2001年呢四年或者三年幾，陳方安生仲係政務司司長時期嘅嗰種咁嘅局面，然後等香港人自己休養生息，自己去走出一條。香港無論是政治經濟方面的發展的道路，而不是說要香港脫離中央，因為無論曾俊華或者那些所謂的忠誠反對派的人叫他做，以及那些溫和的非建制和泛民，他們全部的理念都是接受了這個回歸的現實，以及希望建設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中央承諾了的一個民主選舉，他們沒有人是想過一些跟這件事不同的，就是好像一些獨立啊、建國啊等等的框架。但是當然啦，這個就是梁振英要炒作一些港獨的元素，然後令到香港那個矛盾、政治的矛盾升溫呢，這一件事本身呢就是未必一定是由中央指示，但是那樣東西就肯定我們相信就不是香港的主流的民意來的。就是講到這個問題，我們其實都應該要相信一些獨立和忠厚的一些的關於港獨的評價。無論如何呢，贊成港獨的人可能在年輕人的那個世代裡面是佔一個比較大一點的比數，但是總體在700萬人裡面是不超過20%。即是話，其實而且在梁振英炒作呢個港獨之前咧，佢係少過10%。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就其實咧，我哋而家主要就係話，香港有冇機會回復翻一個相對地和諧，而係有一個比較上合理啲嘅一個運作嘅模式咧，係同回歸初期係相似嘅一個真正嘅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嘅框架咧。咁呢一個咧就係、是。香港的人有信心在曾俊華他那個執行的路線跟梁振英不同，就會帶來一個這樣的希望，這個呢就是香港人的主觀看法。但在習近平來說，他覺得梁振英的民望如果這麼低，是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執行了中央的一個強硬路線，而曾俊華的民望是建築在梁振英那個民望低那個對立面那裡。咁咧，從習近平嘅思維咧，佢似乎咧係有一個強力嘅意願咧，係唔想曾司長咧成為下一屆嘅特首嘅。咁呢個咧就而家我哋嗰個核心矛盾所在。我哋下一節再分析。